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好啦，今日心情啊异常兴奋，个原因系咩呢？好简单，有公开，正所谓有公开有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大家好，我系阿一， 我系 Boss， 耶、yeah ！ 好啦，冷静啲，咁今日咧有个严肃些少嘅话题嘅，其实 OK 吓，转得好快 OK， 大上大落啊！好啦，小弟咧先同你玩一个游戏先， 来， 你有冇谂过啊？究竟自己啊系喜欢啊，或者你嘅理想住宅是怎样呢？ 望海，呢个系我去咗早几年嘅旅行之后发现嘅，因为之前 使唔使蓝色嘅间屋？咁就向海南， 哇，啊、或者南面喺南区嗰度住，哇，有钱系咪赤柱嗰边啊？南区嗰啲 赤柱好似系啊， 南区啊，哇， 清水湾咯， 哦，耶耶耶， 清水湾系咪 清水湾新界， 清水湾都系浅水湾，浅水湾，清水湾电视城 系啦， 都唔平噶， 相关好贵啊，都靓噶嗰边，以前成日翻工经过，因为早几年我去过一次，就系朋友嘅旅行结婚去咗关岛，咁、关岛出名都系阳光与海滩咧，佢 book 嗰啲酒店房全部都系有露台，嗰边唔算太贵啦。咁你每日其实有时真系冇乜嘢做嘅啫嘛，咁你就坐喺嗰、那个，我嗰时好作手咁带咗本书去，你知我平时睇书去噶啦，肥姐笑到咁你就知啦。跟住咧就坐喺个露台望住个海啦，跟住后屘有一次去冲绳又系 book 咗啲又系望海嘅房，总之令到我发现自己我中意向海嗰种吹住海风同埋听到海浪声嘅感觉。 哦、 即系有啲人夜晚望住个海咪惊嘅，我夜晚听住我觉得好平静嘅个人。 我都有嘅，我有時去露營咧，我都會即係可能有啲地方有海咧，即係例如塔門咁樣啦，咁啊早幾年前去，咁啊然後我就會可能夜晚就拎住罐啤酒咧、 啊， 就去海邊坐到即係其實你咩都睇唔到噶嘛，一黑咪蚊一片噶嘛，其實尤其是嗱、 啊啊， 我唔知道你關島嗰邊係點啦， 都係黑咪蚊噶， 但係我哋嗰、那個即係塔門嗰度即係叫做郊外地方就更加即係 更加黑咯，冇嘢咯嗰邊都係， 咁所以係即係，但係你聽到嗰啲海浪聲冚埋嚟啊，然後偶然會有啲船嘅。 即船嗌到咁肯定有事喎， 唔系你夹唔中有啲呜，你都觉得呜，咁你已经觉得啊要饮翻啖啦 啊咁样，咁样。 但系你系开心定唔开心噶？ 开心啊！ 哦，你系觉得开心嘅？ 我系觉得舒服噶，其实系、哦。你系黯然销魂嗰啲。 我又冇嘅，我系觉得嗱，我嘅 concept 系嗱，或者我中意做野外运动或者野外活动嘅、哦，我嘅概念系觉得大自然系应该要敬畏嘅咯。 嗯。 但有啲人听到个海或者望住个海系会觉得唔开心嘅。 同埋农历七月见到有啲惊。 除咗有张惠妹之外，小弟身边都有一个人，嗰次同佢经过鲗鱼涌海旁个海，佢坐喺个海边嗰度话：，呢、這个海好唔开心。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 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 却还不清醒。 咁其实咧，好多地方香港咧，好多地方都有海嘅。 系， 即你住嘅地方睇唔睇到海系一回事啦。但系如果话由你屋企 去到一個叫做近海嘅地方咧，其實大部分地方咧，可能我諗十零廿分鐘都可以去到， okay. 徒步去到，即係例如你住嗰頭，你行去觀塘海濱，咁我住嗰邊就行去即係漁涌海邊咁樣啦，或者你成個其實香港島嘅北部啊，你其實或者住喺香港島大部分嘅都睇到啦。咁如果你做長洲、大嶼山、東涌 係多㗎， 係啦，九龍東一帶其實都你要行都行到嘅。咁當然你話我、哦、住太子嘅，行遠些少咯，半個鐘都 太子，你向翻澳海城嗰邊係 啦，都半個鐘都有嘅，即係唔係咁困難嘅一件事啦。咁嗰次帶一個朋友就去即係 即係漁涌啊。 即系冲海边，系啦。咁佢自己本身住嘅地方咧，都系睇到海嘅。佢嗰日行过话，啊，我觉得呢个海唔系咁开心。 作状啊，呢个 friend。 呢个人你有见过嘅？ 我有见過。 你觉得系边一位咧？三、二、一。 文西啊， 冇错，就佢同房文西啦。 我先系只系会讲呢啲嘢。 佢有解释嘅，佢话咧，因为佢住东涌咧，个海咧系即系叫做一望无际啲啦。咁、你东涌真系再对出系嗰个海同你同 域 多利维多利亚港系唔同噶嘛，系咪先？咁然后咁我哋佢话觉得好近啊，九龙同香港，所以好窄啊，个感觉咧好唔开心。系啦，咁但系好啦，去翻啲开心啲嘅音乐先啦。OK，sorry、okay, 啊，因为我本身唔系谂住讲呢个 topic 嘅， 系无端端揈咗去呢度， 系啦。其实我哋系想讲啊，你理想嘅 屋企点样？ 因为咧，其实睇到海系我谂都好多人嘅一个叫做 愿望， 愿望啦。因为但系你睇海有几款噶嘛？即系自从小弟有去睇楼之后，发现其实睇海有几款嘅，一系你就现兜兜。对住个海嗰款啦，系咪先？ 成个海摆喺你面前睇嘅， 成个海摆喺你面前。咁但系呢啲咧，我听翻嚟啊，有辣有唔辣，即系个景梗系靓啦。咁但系相对地潮湿好多嘛， 哦系噶， 啲电器咧就易坏好多嘅。即系可能啲海风啊，吹埋嚟啊，成啊，就可能令到你屋企啲电器啊，或者嗰啲家私就会相对地就贵易坏啲啦。咁除此之外就系个楼价一定系。我谂起码贵两成啊，可以去到。 因为一系咧就系方便嘅地方就一定贵啦，一系就好偏远啦。 系啦， 你要揸车。 哦，唔系，我意思系同一栋楼啊，即系你望市区定系望海， 系 咁已经系差两个价位。 你 location 都知咩料啦， 系啲 海景房都加几嚿啦， 系啦，海景房都加几嚿。 你明 啦，呢个讲得非常之好。好啦，咁即系。咁所以咧，即係小弟而家即係新搬去嘅地方咧，就咁啱咧，就喺兩個嘅中間啦。就係咩意思咧？就係離遠啊，望到少少海，咁你 睇到條罅出嚟嘅， 睇到條罅，有啲海，空氣即係天氣晴朗嘅時候咧，九龍東咧都叫一覽無遺嘅。 哦，系 啦，都望到，都望到，唔叫望到晒啦，中间有栋嘢遮住，但都叫望到，系啦，总之望到你屋企啦，那个概念系啦。咁但系你呢啲买楼嘅时候咧，有啲人就话你其实要再留意，究竟佢系永久海景啊， 系 定系非永久海景啦、啊？咩意思咧？嗱，有啲嘅楼盘广告啊，打住永久海景，例如呢一刻嘅油塘嘅某几个公屋。 哦， 系永久海景， 系系系， 除非佢填海啦，系咪先？咁当然就再大啲嘅工程啦。 始终佢高少少就好啲嘅，即系同啲公屋高少少。 系啦，有啲系永久海景嘅。嗱，丽港城，某几期而家开始出边又起咗嘢啦， 系起个 VTC 啊嘛。 系啦， 之前起酒店啲人就嘈啦，因为你有海景睇， 咁你又阻到个海景啦。咁所以就要分永久海景定非永久海景啦。呢啲又系要分嘅， 因为啲都讲埋噶嘛，好多 系啊。咁所以你嘅要求就要海景。 海景其实咧再刁转少少嘅，最好有露台户外睇嘅，即系你话净系就有隔住个窗睇系唔啱 feel 嘅。你最好有个露台坐喺出边，夜晚晚有啲大自然嘅声，你讲嗰啲咧，嗰只睇即 系有露台。其實如果你有海景是要有露台的， 是的，夜晚拿著杯嘢坐在外面， 是的，你話知我是拎著杯酒啊，還是拎著壺茶， 拎著杯水露啦， 是的，喝碗熱茶或者做完運動， 真的不同 的，看著那個九龍東的夜海， 哇， 喝杯凍水， 哎呀，穿著件白色小背心，李春華小背心都已經過癮了， 或者是那些外國人那些浴袍在那裡走來走去，哇，一群人走啊，就是浴袍團啊，所以這個是你那個 最理想， 最理想。但如果入面的裝修或者成呢， 入面嘅裝修其實我係對於幾樣嘢最緊要嘅，張床夠唔夠大同埋舒服，因為我嘅身高咧，張床唔夠長會抽筋嘅，會瞓到。跟住而家會想個書台大，因為攞嚟擺電腦同埋打碟嗰啲喇叭嗰啲咧，完全冇得擺啦。同埋聽個電視喇叭咯，即係我覺得都係嗰啲影音娛樂嘢，最好 set 好曬入曬牆啊，五點一裝曬啊，最理想係呢啲咯，其他啲真係冇乜所謂。 好啦， 係啦。 到你問我 OK， 好啊！你嘅呢個 dream house 啊，你係想點？ 好啦，我先用你嘅套路， 係 嗰個方位同埋地區先，因為你第一個方位地區就係想近海，但入邊嗰個裝修設計就係要床同埋五點一喇叭嗰啲啦， 即係嗰啲。 好啦，方位同地方， 首先 第一樣嘢，我係香港人，所以我要翻工，一定要近翻工。 哦、 即系如果我住长洲、东涌、上水，我就搞 唔掂 噶啦，因为我要翻工。 最大嘅诉求系 翻工， 系啦，系啊，我翻工 呢个就系我最大嘅愿望，所以我尽量拣咧，都拣翻啲港岛嘅铁路盘。 哦， 即嗱，有啲人係寧願樓齡要新啲，我有啲 friend 係寧願樓齡新啲，佢住遠啲唔緊要，因為佢覺得反正而家呢個年代坐車都係半個鐘嘅事啫，係咪先？ 係啊係啊。 但我唔得嘅，我真係唔可以坐車坐半個鐘，半個鐘係極限，即而家翻嚟九龍塘係極限噶啦。 因為你習慣咗呢個 pattern。 係啊，即如果我喺東涌要翻九龍塘，哦， 我知你 咁 開心，我都唔想睇。 我真係日日都覺得個海唔開心，所以我係一個唔係道地道道係咪？ 地道 系啦，道地系嗰杯茶，地地道道嘅香港人，我要近翻工。第二系穷， 要平， 唔系要平，系要行到嘅距离。当我夜晚饮完酒搭的士，唔好贵过$85，同埋楼下可以唔使 call 外卖，俾嘅服务费要贵过50，我自己落去买得啦。因为穷啊，好简单，例如最简单，即系例如其实有啲朋友咧，佢中意住将军澳，个原因系相对地新正啦，新市镇发展，咁啲楼价佢又唔系特别贵啦， 系 啦，即系相对地啦， 相对啦。 咁但系有啲人就系嫌佢交通唔方便咯，因为佢真系得一条隧道入去，然后夜晚你基本上可能得一两架嘅通宵巴士或者小巴，好唔方便。港岛区，因为你要谂。你要先想你平時在哪裡，可能例如我這些夜晚去哪裡喝開夜，我去開尖沙咀的，我去開旺角的，那我都是百多元接受到範圍啊。 有些朋友住屯門，你200多元 啊， 點回去啊？ 我點出來喝東西啊？ 不如你喝晚一點等天光坐頭班車算啦， 不行，搞不定。所以一隻字又貪玩又窮，所以我都是想都是我寧願放棄樓齡，放棄所其他嘢，我就揀咗一個即係叫做而一個又方便我翻工，又方便我宵夜娛樂嘅地方啦。 淨係呢一個位置，我已經睇到個分別係咩咧？你係一個 有大志同冇大志嘅人， 佢係一個唔中意留喺屋企嘅人。因为你头先嗰样嘢全部系对外方便嘅，但系我嗰个系我个想象系我个人喺间屋里边。 但系呢个咧，其实某程度上就系贫穷限制咗我嘅思想嘅。因为有次同个朋友上去即系山顶附近行山啦，佢话啊呢度啲楼都几靓咁样，佢话唉唔好住噶，即系个朋友咯，唔好住噶，你夜晚想食汉堡包啊，你都唔知点算啊。即系我，即系你需要知道，我行十分钟就有一间汉堡包，汉堡包我想食咩都有咁样，或者附近嗰啲夜市咁样啦。 你喺山上边？ 你喺山上冇啊？ 冇。 我哋行咗15分钟，忽然有人啦 ，Think out of the box。唔系，你咁有钱，住得呢度，你叫工人落去买咪得咯？系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真系先落去买咯， 系啊， 或者叫外卖比贵少少， 系啊，你到时住得喺嗰度，你就唔会争在呢啲钱嘅。但我觉得系你啱啱讲嗰个 point 系嘅，即系除咗即系贫穷限制咗我嘅想象之外，就系你会觉得你会中意 stay 喺屋企，定系中意即系要方便你生活嘅其他部分咯。 切入点唔一样嘅，嗱外在头先个 location 就有啦， 系啦， 内笼啦。 内笼嗱，因为咧咁啱，即系上个礼拜日咧，就有个建筑师朋友或者设计师朋友咧，就上去即系叫帮我系咁以即系睇一睇咁样啦，系啦。 其實我發現真係同你想象中嘅可以好大出入嘅。 嗯， 嗱咁理解啦，我自己嘅最理想嘅嗰個叫做設計啦，當然係有個好靚嘅櫃，擺曬所有玩具，然後喺牆隔離嗰度咧再釘，我細個有諗過嘅，釘兩個釘，然後掛架單車上去， 哦、 然後我嗰時就話過咧，有想買《火影忍者》入面嗰只九尾狐嘅頭雕，然後擺個喇叭入去，然後好似九尾狐同你講嘢咁樣，即係我有好多幻想啊，然後有好多 kitty quad 啦嘢啊，即係你例如可能有張按摩椅啊，或者有個書房，有個書櫃，即係呢啲全部幻想，我甚至覺得係有個好大嘅魚缸喺度，因為我中意養魚，即係嗰大係可能。 坐即係可以坐地， 唔 係 坐地嗰款啦、啊，即係坐地。當然唔係酒樓養波士頓龍蝦或者蘇眉嗰款， 龍套豬喺度。 唔係唔係，係唔係人哋風水？其實一個坐地嘅魚缸嘅，你當可能個 size 可能係十零寸乘十零寸，十零 廿零， 即係呢個電視機大啲咁樣啦。即係呢個 monitor 廿四五寸嗰啲， 係啊，嗰款嘅， 咁都 OK 嘅。 係啦，咁但係 你冇位喎、啊， 但係。上到去嘅時候咧，就好多嘢要考慮啦。例如咧，風水師傅有佢嘅意見。 哦，係喎。 係啦，風水師傅話咧，嗱，根據呢個坐向咧，就點樣點樣點樣，你個頭咧應該擺呢邊嘅，就連我個 projector 都未必有位擺啦，係連 projector 都冇位擺。 你擺翻你張床。 係啦，因為唔係啊，唔係冇位擺嘅原因咧，例如我如果我要個 projector， 我咪打落埲牆，個頭就對呢個方位啦。咁但師傅話：，呢個方位咧，可能個病位嚟噶，咁啊揈翻去另外一邊，對住個窗或者對住另外一邊就好啲啦。但嗰位要擺櫃喎，咁你個 projector 咪用唔著咯？ 係啊， 即係唔關張床事，而你個方位已經唔啱，你就用唔著啦。好啦，其次你又要考慮十年後嘅情況，即係你話：，哦，我呢一世唔結婚唔生小朋友，咁你梗係可以擺一堆嘅 display 櫃，你擺一堆嘅你火影忍者入邊十幾隻美獸嘅頭雕擺曬出嚟都得啦，係咪先？但唔係。你有小朋友啦，你就要谂，系、哦、我要预留个位置，到时买咩啊？到时系买嗰啲胶箱，然后 摆玩具， 摆玩具咯。 你睇下知豪爸爸嗰啲咪知咯， 系啊， 成个厅都系胶箱啊。 系啊，到时就要买，因为我 friend， 我设计师 friend 又话，喂，不如嗰位装啲柜咁当茶几或者咖啡柜用啊，或者你可以摆啲红酒。我话唔好啦，唔好搞啲咁嘅嘢啦。因为到时应该嗰个位置要摆啲胶箱，然后摆佢啲玩具，而嗰啲玩具系会踩死人嗰啲嚟嘅，所以 即刻现实同埋呢一个幻想即刻好大， 即刻冇咗音乐、哦，现实世界系冇咁欢乐嘅，你系要好多嘢要考虑。当然风水嘅嘢你信不信由你啦，但系一啲实际考量家庭需要，亦都系要考量嘅。我最明白文西话望住个海点解咁唔开心，我而家望住个海。都有啲戚戚然。 Leave me on the ground. 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本港执法部门至今收到28宗港人被诱骗到东南亚并被禁锢的相关求助，14人已经确保安全，其中10人已经回港，另外14人当中相信10个人可能在缅甸，4个人在柬埔寨。另外，入境处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新增 WhatsApp 专线51908909。邓炳强又说，当局一方面在香港进行调查工作，同时与外交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并透过国际刑警和当地有关当局联系，希望尽一切方法营救。组织光城者七个成员涉嫌去年多次摆街站、派发宣传单张和发表言论，声称武装起义是推翻政府的唯一出路。七人事后被警方国安处拘捕，当中六个人今日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由16至26岁，属于首次有未成年人士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定罪。另一个21岁男被告因为仲未阅读修订版案情，获准押后认罪。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将案押后至到9月9号听取答辩，同埋处理辩方提出有关判刑原则的法律争议，期间为部分被告索取惩教院所和社会服务令报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抵港检疫安排放宽至到3+4，实行大约一星期，很多商界人士都表示欢迎，需要时间检视，如果疫情下降，相信有空间再放宽。被问到11月举办的金融峰会是否有外国银行以豁免入境隔离检疫作为派出高层参加峰会的条件，邱应华回应说暂时未有确实消息。他又说，东盟国家在香港投资增加强劲，香港会加强与东盟合作。本港昨日新增6445宗新冠确诊个案，连续第二日破6000宗。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说，近期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出现多系统发炎综合症的个案回升，第五波疫情累计个案超过60宗，预计有关病例会再增加，儿童医院会成立特定诊所跟进。关日华又说，玛加烈医院近期接收的儿童思考症个案都是由新冠病毒引起，近来几乎每日都新增病例，呼吁家长尽快安排子女接种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同埋强烈的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德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汇算处。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观塘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我们看一些封路的安排。在弥敦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阿兰街的中线是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阿兰街嘅中线咧系暂时封闭。另外咧，亦都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码头围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上香道嘅中线咧亦都需要封闭，驾驶人士咧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 就是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码头围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上乡道的中线是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现在部分地区都是落紧雨的，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我是 Fred 郑俊宏，各位孝顺仔孝顺女，如果你爸爸妈妈仲未接种疫苗的话，快啲快啲同佢哋安排打疫苗啦。打咗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爱香港爱家人，我哋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着校服最冇违和感的歌手一定是他。 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一支针若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不安，多敢面对那管难过。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无需孤单过。 平时都是穿着校服翻学的上秋，今次 MV 配合歌曲 BFF 入面的纯真友谊，都是以校服示人的。他说虽然没有上次歌曲的造型那么华丽，但是就是最舒服和最真实的自己。作曲林奕康，填词阿木，编曲黄少铭，监制 Edward Chan， 吉新峰、黄少铭。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姚卓菲。BFF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VN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电波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ttle Mode Learn， 简称 BNA。 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山拿斯康桥除了眼仔大大、笑容甜美之外，还非常之有爱心的。他上次上来做访问的时候就提过，原来他是读幼儿教育的。如果你未来的小朋友可以找他做妈咪，一件几幸福的事情呢。最近山拿就派了首新歌叫做 My First Car， 因为他成功考取车牌，所以书文就提议在歌词里面加入不同车的元素。你幻想一下，一个识得揸车又有幼儿教育学位的妈咪，这个家庭真是幸福了。那究竟你可不可以跟她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那就要看你答不答得啱今日这六条问题了。 好，头先你嗰句，佢又幼儿教育，又识揸车，一定系揸七人车。后边仲有个思维摆小朋友添啊！ 好啦，今日嘅嘉宾系山拿斯康桥啊，咁啊最近拍咗首新歌叫《My First Car》，我都有啊。 你咩？ 唔系，我都有车，不过冇卡咯，单车 都唔系 first 啊，嗰啲。 算了，你都冇位摆噶啦， 难嚟难舍，想抱紧舍。好啦，咁今日所有题目咧都系同车有关嘅，即系无论系由佢考车啦，去到佢拣咩车啦，或者一啲道路上遇到嘅嘢，都可能系有关嘅。咁啊，睇下波胜答啱唔答啱啦。应该话你嘅信心系， 你觉得难唔难噶？因为上个礼拜你咪捉到阿 Cloud 路嘅，跟住佢又听翻我同我讲，佢话。哇！一好劲喎，估到晒佢觉得好神奇呢件事。 我觉得 你觉得如果同阿 Cloud 相比咧， 难少少，难度高啲嘅，难度高啲嘅。好嚟啊！而家已经系夜晚嘅十一点几啦，你摊咗喺床上面，一直都瞓唔着，因为你嘅女朋友山拿斯康桥听日就要考车啦。你知道佢为咗听日呢个考试准备咗好耐。亦都非常之紧张。咁究竟作为一个100分嘅男友，你觉得你呢个时候要做啲咩先至可以俾到信心同埋加油佢呢？ A 呢个时候即刻打电话俾佢啊，不过係陪佢温书，叫佢将成个考车过程由头背一次，再由尾背返上嚟，重复365次，咁样确保佢听日考试顺利。 B 简简单单而家瞓觉，然后听朝 send 个加油嘅信息，两只字尽在不言中。C 一于喺市场嗰度等佢，预备好等佢一攞到车牌，即刻去油车行庆祝。好啦，假设佢系考车前一日啦，路试前一日，你觉得啊，你会做啲咩帮佢加油呢？即系而家你两个嘅阶段或者个关系就系男女朋友啦，系啦。咁啊 ，A 就系、 是、打 电话同佢温书啊，夜晚十一点几，即系前一晚温书啊。B 就系、是、就咁地招声个加油，加油， 加油， 好不负责任， 好多好少，加油。 C 就系喺市场嗰度等佢预祝成件事开心咁样。 再加上啱啱嘅演绎咧，我第一个 fail 咗 B 先。你嗰个加油好似系讲到唔知讲咩好咧，就唯有讲加油两个字啦。咁样 加油， 即系嗰种感觉好好冷血啦。我觉得 都唔系嘅，加油信息啫。 加油信息系，但因为加我就系话加埋你嗰个 presentation，我三个一比之后，我觉得呢一个好似 OK B 加油啊！ 好似唔好帮到手嗰件事，突然间原来觉得加油真系要冇用嘅呢句，即系三个相对之后 fail 咗 B 先嘅。系啦， 咁 A 同 C 啦 ，A 同 C 温 系啊 ，A C 啊米兰啦， 系咪真系咁难咧？我睇下佢个人本身系咪扯底咧？我觉得佢因为佢斯斯文文噶嘛，即系同佢访问都嗰种，我觉得佢系嗰啲即系有男朋友喺隔篱就有晒成个世界嗰种感觉，即系 C 嗰种，即系你喺佢隔篱佢就有安全感，即系佢唔系嗰啲好扯要前一晚同佢继续温书温到食色为止咧，佢又唔似咯，可能前一晚其实佢他条喺屋企打机又唔知啊，即系 hea 下嗰啲咁样样，所以 A 要同佢温书太扯，我觉得唔亲佢。 好啦，最尾 A C C 第二日陪佢叹气。 我会揀第一个前一晚陪我温多一次，因为前一晚陪我温多一次可以等我更加有信心应付第二日嘅考车啦。咁同埋我以前试过即考试之前同同学之间去互相问答一啲考试嘅题目，其实真係会对嗰个考试有帮助嘅，因为会容易啲记得，同埋都会有信心啲嘅，特别係前一日再去重温之前温过嘅嘢，我觉得呢个系好直接同埋系好帮到我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好正确。咁点解我唔揀另外嗰两个呢？因为第二个就系话会 send 个加油嘅信息俾我，其实我觉得系开心嘅。不过同时间如果要准备一啲重要嘅嘢，譬如考试啊或者表演啊等等，我都会系本身心里面都有啲紧张。如果佢重复提叫我加油啊、努力啊或者顺利啊嗰啲，其实我反而系会更加紧张嘅。我反而系想自己尽量平常心咁去面对，咁就系啦，我就冇拣到叫我加油呢个信息。而最尾嗰个话喺市场等我同我庆祝，我觉得更加唔好，因为万一如果我考唔到或者因为我就唔想话预先 肯定自己考唔考到。咁所以如果佢喺嗰度等我，最尾我考唔到，我又會覺得有啲傷心。 考錯。 今次校車我就係一 tick pass 嘅。咁我覺得最難嘅地方係出去馬路路市嗰陣時，因為當你去到馬路嘅時候，你可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交通嘅狀況啦。咁就係有時就唔係話你重複練習就會練得到嘅，真係好睇你當下嘅嗰個狀態，同埋有冇記得之前一直練習嘅嘢咁樣。譬如突然間如果有啲車係cut 線啊，或者乜嘢，就係我反而係喺路市嘅馬路上面就覺得係最困難嘅。咁但係好彩都一 tick pass， 我都要兩 tick。 自己係中意揸車嘅，中意嗰個好似自己駕駛嗰種嘅樂趣嘅感覺。最開心嘅地方就係以前如果未考車牌或者唔識揸車嗰陣時，就會覺得好似唔係好了解一啲路線啊，亦都係咯，唔係好了解呢一方面嘅知識。咁但係當我真係考咗車牌，亦都有揸車嘅經驗之後，就會覺得自己嘅知識又多咗啊，又了解多咗一樣嘢咁。我覺得反而係好似會開咗個眼界多一啲咁樣，所以我都幾享受呢種感覺。 唔係我話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Sana 真系成功考到车牌啊！你觉得呢个女朋友真系好叻？喺佢一同你讲完呢个喜讯嘅时候，你二话不说就提议咗一样嘢 ，B B 啊，不如我哋今日下昼即刻去车行嗰度睇车咯。Sana 亦都非常之高兴。即刻答应咗你呢个嘅约会，你两个人去到车行嗰度，睇住呢度一排排嘅汽车，一排排唔同嘅牌子，又一排排唔同颜色嘅车。咁究竟你觉得 Sana 系会想揸啲咩车呢 ？A 简单得嚟唔会老土，高贵得嚟又大方嘅房车。B 坐得舒适得嚟，动力又一流嘅 SUV。C。可以同你攀山涉水，四周围玩，男人最爱嘅越野车。好啦，三款嘅车种啊 ，A 就系房车啦，即系最大路嘅私家车啦。B 就系 SUV 咁啊，高身啲，阔落啲嗰款啦。咁然后 C 就系呢个嘅越野车啦，即系越野四驱车嗰款。你觉得佢会中意边款呢？ 我因為即刻睇緊佢個 MV 啊，一定有車啦。咁 suppose MV 架車佢 應該有好多款車啊嘛， 佢主要係跑車啦，即係頭先冇得揀， 佢全部都係啲貴車 啊。我中意電車， 夠慢。 我中意單車， 所以冇依、這個。 我中意 呢個，我會我覺得唔會係A 嘅，即係普通嗰啲房車。 係， 因為你人生佢頭先講到好中意車咧，有啲 fantasy 嘅話，佢呢個係佢會唔會考慮埋自己自身條件啊？其實， 即係我諗緊個答案有冇咧？係 因為佢三種車可能嗰個價錢都可以真係。几大？ 好似冇 ，OK， 冇冇 咁我循起好啦， 即系唔关钱嘅问题咯，系啦， 咁 即系啦，即系房车越野车房车 SUV 同埋私家车越野车系啦， 咁我 最尾再加多个 Candy 车，知边个 Candy 车 ？Brian 车我知啫， 熟妹车，我会拣 Candy 车。 好可惜冇得拣 Candy 车，我好想拣 Candy 车。咁三个嚟计，我先话翻个 A 先嘅，即系你人生第一次考到车牌，而家呢个年纪后生嘅话咧，应该系会想特别啲有啲 fantasy， 即系你唔需要头先劈头讲咩七人车，即系你有家庭考虑，你会拣呢啲咯，系啦，即系或者可能你会车屋企人出入嘅。 但七人车同 SUV 系咪好似噶？ 有啲似嘅，我觉得 即系阔落啲、大嚿啲、 大嚿啲嘅 家庭啲嘅， 系啦。所以其实 B 我都想翻，因为 C 咧嗰种就最后生仔女咧，你第一部车纯粹自己中意。 你唔需要考慮咁多，所以問埋錢個問題，因為三樣嚟講，其實越野 係冇從錢出發嘅。 所以如果冇從錢咧，我就覺得 C 係最啱數嘅。哇，真噶有型嘅車出嚟係咪先？我覺得似係第一部車啱啱考起咧，呢、這個就最 fit 身嘅。 好啦， 試啊！ 如果是呢三款的话，我会揀呢个中间那个，我会揀 SUV， 因为它够大啦个空间。另外，其实我是挺喜欢它的外形的，我觉得都挺型的。即如果女仔揸架比较大同埋比较有少少運動感嘅車係幾好睇嘅，同埋因為我都高大咁，我覺得係襯到嘅，同埋個空間感又多，又可以擺啲嘢，同埋我都中意做運動，所以我覺得 SUV 係 OK。咁點解唔揀房車同越野車呢？因為房車，好似唔係好襯，如果我揸嘅話，同埋，雖然我中意佢嗰個舒適感。但是如果是第一架車呢，我都是會想考慮埋嗰個外形，都是想有啲型嘅感覺。咁而越野車呢，其實我覺得是好有型嘅，但是我又會想即係舒適度都有要求，因為可能會即係在屋企人啦，咁所以就又唔想話太過，我怕不知道座位會不會很硬啊那些。那如果你取一個平衡呢，我就揀 SUV。 斯文好了，避震了還可以，幾乎啊，舒服。 如果給我揀，我會想要白色或者淺綠色，因為我覺得好像很清新、很簡約的感覺，我都挺喜歡這兩個顏色。跟住而家手头上嗰架系电车，系黑色嘅，因为系借屋企人嚟揸嘅。应该系电动车先啱，电动车黑色嘅。咁本身有谂过想将佢贴嗰啲钻石啦，咁但系都系揸住先，就未决定。 我特登唔剪个 gag 噶，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Sana 最尾拣咗一架佢最中意嘅 SUV， 当然啦，呢架车梗唔系你送俾佢啦，你边有钱啦、啊？只不过你都可以送其他嘢俾佢，去庆祝佢考牌成功，而且拥有自己一架 dream car。咁究竟作为一个体贴嘅男朋友，你会送啲咩俾佢，等佢喺车上面都可以用得着呢？ A 出入平安符，保你路路畅通。 B 车内香薰，等佢一路揸车嘅时候一路闻住大自然嘅气息。哦，奇摩字。 C 简单实际直接盗摸服务一次。好啦，车就唔轮到你送啦， 好合理啊。 系啦，咁你会拣送啲咩呢？ A 就是一个出入平安符啦，即系挂喺个 倒后镜嗰度， 系啊，倒后镜嗰个啦。咁 B 就系一个嘅香薰，咁车用香薰，同埋 C 就系一个盗摸服务一次，好似人哋掌门人嗰啲咁样。 总之唔知几个港币几多钱？A 咧又系 fail 先嘅，因为我觉得。嗰、那個安全嗰道符同頭先第一條嘅加油係同一個道理嘅、即係嗰種， 你係咁叫我平安，我好大壓力 啊！係啦，exactly 就係呢樣，你成日好似提住佢咁，我覺得會起到相同嘅效果，咁所以佢應該唔會想揀 A 嘅。但係盜摸服務同埋香薰啊嘛， 係係 香薰就冇乜特別嘅男朋友送，好似即係開心啲嘅盜摸啦。不过今日唔系好顺，其实咪就今日次次都唔好顺，每次跟自己嘅分析都系错嘅时候咧，盗摸就冇原因嘅，但我想抽盗摸，我想拣香薰。 你咪觉得盗摸好冇诚意啊？ 嗰件事好 唔系送咗啲嘢嘛？ 系啦， 即係同埋其實佢揀車嘅時候，可能佢唔知啊，佢啲嘢已經搞掂曬，你再送。係啊，嗰樣嘢好唔實在咁。雖然即係香薰就叫咩咯，正路啲咯 ，B 咯香薰咯，冷烤喎， 車內香薰啊， 係你。 我会中意呢个出入平安符，因为我觉得佢好有心啫。因为出入平安符应该系要自己去嗰啲庙或者唔知边度求翻嚟咁样，我就觉得佢好有心啦。同埋我觉得平安系好紧要，特别即系考咗车牌之后咧，就喺车上面揸车咧，系真系要好注重嗰個駕駛安全，即係時刻都要好警惕咁樣。咁呢個又可以提醒自己好警惕啦，亦都係咯，希望即係一個祝福咁樣。我就覺得男朋友係好有心思嘅，呢樣嘢係好難得嘅。咁點解冇揀車內香薰？因為其實我就冇要求，即係我又冇話要有香味咁樣，我反而又唔想佢太多好濃烈嘅味道，所以我就唔揀呢個啦。咁另外那個盜墓服務，呢、這個我都係會揀出入平安符，因為好似再有心思一啲。雖然呢個係好實用嘅，咁但係我都係揀嗰個。我自己就冇求過平安符嗰啲，但係我記得有一年就係話犯太歲，咁就同個屋企人一齊去廟嗰度攝太歲咯。如果男仔送嘢俾我，我會中意實用嘅，就好似好耐以前訪問嗰陣時候，記得你哋送咗一個錢鈔俾我，我覺得係好實用嘅呢一個。但係如果佢好有心思，即係好似頭先個平安符，或者係一啲好有心意嘅嘢，我又會覺得好感動咁樣。 唔係我話你啊，你咁樣點追女仔啊？你咁樣點氹女仔啊？唉，你都係冇用噶啦。 Everybody want a fancy car, give me a fancy car, give me a brand new car. 谁先喊神型好咗噶？笑话吗？会笑完我自尊噶？求其你静静，发觉大众也不差。经典一出众，散发的那性感，趁我文艺吸引啊！战斗格气派，如说为你太到处去摇摆。

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山拿斯康桥除了眼仔大大、笑容甜美之外，还非常之有爱心的。他上次上来做访问的时候就提过，原来他是读幼儿教育的。如果你未来的小朋友可以找他做妈咪，一件几幸福的事情呢？最近Sana呢就派了首新歌叫做 My First Car， 因为他成功考取车牌，所以书文就提议在歌词里面加入不同车的元素。你幻想一下，一个懂得揸车又有幼儿教育学位的妈咪，这个家庭真是幸福了。那究竟你可不可以跟他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那就要看你答不答得啱今日这六条问题了。 看来你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啊！答一条都有难度啊！我都是秉持个宗旨，我只要破到蛋，我就已经好过你了。 我哋平均分你系低好多系嘛？ 平均分咁啊，应该低过你 啲嘅，系啊，我平均起码都系有一次零分嘅。 系啊，即系譬如黄贤啊，上个礼拜 Cloud 呢啲，你都起码有四分嗰啲嘅，好高嘅。你永远都遇着嗰啲张曼莎、张曼芝嗰啲，话自己唔好高要求嗰啲。但其实你的分数高的，可能你四条那些，只不过他们的要求再高那么解。 好啦，究竟今天 Sana 的题目，阿波就有三条，可以答啱几多条呢？咁题目就试完他最近就考到车牌，出了首新歌叫 My First Car， 咁啊，所以揀了一些跟车有关的东西。咁啊，跟住落嚟，既然啊车又买了，考又考了啦，直接开车啦。在车行做完所有手续，签晒所有文件，你又送埋嗰个平安符之后，因为时间嘅关系，嗰架车竟然轰一声已经准备好喺你两个面前啦。Sana 即刻坐上个司机位，然后再用佢最甜美嘅声音同你讲 ：B B 啊，轮到我带你去玩啊！究竟你今日想去边度呢？系、哦，平时都系你揸车。今日轮到佢兜你去玩，呢种感觉真系好特别啊！咁究竟你会拣同 Sana 去边度玩呢 ？A 一于入下白泥嗰度睇日落啦，两个人坐喺车上面睇住日落 ，so romantic。B 去欣澳附近野餐啦，今日一次过做咗咁多嘢，又考完车，又即刻买车，成日都未食嘢，一于去野餐啦。C 咩都唔使做，最紧要系享受喺车上面嘅感觉，所以不如去香港岛嗰度兜个圈，兜下风啦。好啦，三个 choice， A 就系 睇日落啦， 睇日落啦，下白泥，哦 ，sorry， 下白泥睇日落啦。B 就系呢个迪 欣澳路， 欣澳系啊，欣澳嗰度即系迪欣湖嗰边就系睇呢个嘅野餐。 野餐啦、啊。 C 就系去香港岛兜风咁样。 其实呢三个咧最直接咧 ，A 就应该系最有 feel、最浪漫嘅。真系我真系又信唔过今日。 皮列柱唔系皮列柱间鸟声， 鸟声鱼会系。我觉得 B 咧就最先 fail 嘅，因为你要去野餐啊，讲紧你咁样笑啊！ 我暗示，我暗示， 我头先系第一个 fail 嗰啲，又系 你想 fail B 嘅原因 是，我想 fail B 啊，因为即系你第一次揸车咧，就唔好搞咁多嘢，因为你去野餐你要准备嘢，又摆上车、哦、已经冚冚。但系你咁样啱啱笑完之后咧， 我咩都笑嘅， 我又灵机谂一谂。其实又真系呢一样嘢，你要揸车先做得到啊！ 我如果你相信自己嘅感觉啦，冇俾我影响、 哦。我不嬲都系咁，头先三条咪搞咁咯。哦，信自己啊 ！B 话翻野餐先，即系第一次佢个 focus 喺架车度嘅话咧，就唔搞咁多野餐，你要搬太多嘢啊，又要整嘢食啊，比较烦啲咯。我觉得即系以佢咁样揸自己车出去玩咧，尽量唔好搞咁多。Fail B 嘅 C 咧，就咁揸车兜。 港島嘛， 係詩就兜香港兜一個圈，或者總之兜圈啦， 封埋呢個， 好悶係嘛？ 悶喺個車入邊，就咁兜。 所以 A 下 目的地好啲係 下白泥睇日落係最浪漫嘅， 最浪漫最直接嘅。 好嚟啊！ 我驚。 我会揀呢一个去欣澳附近野餐，啊、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嘢，咁、啊、就可以 揸车食嘢得噶嘛。 好早就准备啲嘢食，谂住带去啦，跟住或者咧就揸车去到附近嗰度就买多啲可能薯片啊、朱古力啊嗰啲，咁就可以喺嗰度野餐啦。同埋我相信我嘅车入边咧系会有个。野餐的戰場旗都在那個後尾箱那裡的、oh. 那下白泥看日落其實我都想的，因為我沒有試過，但是 怎麼 選擇不知道，我被野餐那個已經吸引了。那另外就是圍著香港島兜風，我覺得這個比較像是跟我練車多一點，就好像 不算很浪漫，因為我負責駕，除非調轉個角色可能就會浪漫啲，所以我都係揀野餐。如果去野餐，我覺得有啲咩一定要帶去食，或者整嚟食。我覺得唔知點解我就好想食呢一個牛油果壽司，或者係芒果壽司，或者係呢個牛油果蛋沙律。三文治，不知道為什麼我的腦突然間想起牛油果和芒果，我覺得這兩樣東西是一定會很好吃，而且很適合野餐的時候吃，很開心。如果推介一個野餐好去處，我會揀西九文化區，因為嗰度好大啦，好靚啦，好多草地啦，同埋可以帶狗仔去嘅。咁因為我都呢一年其實我都養咗一隻狗仔啦，佢係 poodle， 咁我都成日經常帶佢去嗰度行啊、放電啊，同埋都諗住可以鋪草地嗰度坐啊咁樣，我都見到都好多。情侶呀、啊、都好啱去嗰個地方。 唔係我話你呀、啊、你咁樣點追女仔呀、啊、你咁樣點氹女仔呀、啊、唉你都係冇用㗎啦。呢、這個時候你哋兩個已經出發去野餐啦。你攤喺車上面嘅副駕駛位嗰度閉目養神。休息紧嘅时候，朦胧嗰度听到一啲声音。你估下究竟 Sana 会喺车上面听啲咩呢 ？A 一定系听电台啦，仲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B 作为一个音乐人，梗系无时无刻都要听音乐啦。C 是听导航系统啊，一个专心的女人真是零舍吸引。好啦，你觉得 Sana 是会听啲咩呢？ A 就听收音机啦，好多的士大哥都是听收音机。B 就听音乐，是啦，咁作为一个音乐人都好合理啊，就好似一个汽车维修员啊，有士巴拿都好合理啊。好啦，同埋 D 啊，唔系 C 啊，就是听导航系统。向前左转300米，系啦，你觉得系边个呢？ 唉，其实咧，我第一下又系想剖尸嘅，即系嗰时好大压力噶，佢第一次揸，唉，我先做咗第一阵分析先，剖尸先嘅我会想， 系 啱啱个原因啦，听收音机咧。特色啲就係因為平時可能生活當中好少聽，即係可能你喺車上面聽收音機先有嗰種嗰、那個時空嗰、那個空間先至有嗰種 magic 喺度嘅揸車。 係， 即係你屋企聽可能都未必有，或者屋企通常都開片睇啦。咁 B 聽歌係最正路，但係就因為太正路，我就唔想揀嘅啲聽歌。但係佢諗不妨話，哦，其實咧我想喺架車度咧同我 B B 傾偈，所以唔想播嘢，佢聽到佢聽私導航咁，我真係扯佢唔張。我最覺得係應該係 A 嘅，所以我先 file A。 A 你覺得最 收音機會收，因為喺我嘅思維，我會揀 A 嘅三個選擇裏面，所以我會就喺擺翻落山拿度咧，就摟咗 A 先。 係，又用呢招逆思維啦， 要逆思維啦，搞唔掂啊！頭先真係應咗幾劑啊，大佬。尾二一題啦，仲未破蛋啊，大哥。系咯，即系 fold A 啦 ，B 部嗰度 fold 啦。我覺得即系南一房個答案真系話，哦，中意同我 B B 咧，可能使唔使開埋窗，聽住出面啲聲，定唔知點啦？係啦，跟住傾到偈嘅，咁啊聽導航就得啦，咁樣聽歌喺屋企聽啦嗰啲咧，所以係 C 嘅答案嘅， 即係呢個係逆思考下， 逆思考下佢係 C。 我會揀聽。第三，專心聽導航系統， yes! 因為我而家就係咁樣， 好得唔順命。 無論幾時，我嘅耳機咧，其實都係聽緊個導航，所以我就會揀呢一個啦。咁第一個電台，我又真係 冇興趣， 好似到而家都未試過真係聽電台添。哎呀，我其實應該要聽電台。咁但係因為我新手揸車咧，所以我比較多咧都係要聽個導航，咁我先至會去到我想去嘅地方。咁而音樂咧，其實我都有聽嘅，但係我個音樂個聲會即係唔會開到好大嘅，因為我盡量都唔想影響到我揸車，我要專心呢樣嘢。咁但係希望我越嚟越熟啲路之後咧，咁我就可以聽多啲電台同埋。聽翻音樂，但而家都係要專心聽個導航系統先。如果聽電台嘅話，我會中意聽音樂嘅節目或者一啲搞笑嘅節目。即係音樂嘅節目就可能聽啲推介嘅歌啊，或者一啲唱作歌手或者歌手嘅一啲。製作的訪問啊，那些我都有興趣，因為始終跟我的工作有關，那我就可以了解多一些多一些這方面的知識。而搞笑那些我就覺得是很輕鬆，還有是一個娛樂性，即有時駕車可能我已經很熟悉那些路的時候，就會希望有些娛樂性或者是開心的嘢，咁就可以喺呢一個搞笑嘅電台嘅節目嗰度聽到，咁就會更加好啦。 後援會星期六下晝二至四。 如果音樂方面，其實我自己都聽好多唔同類型嘅曲風或者唔同嘅歌手，譬如韓國，我中意好多 Blackpink 啊，或者係。係咯，其實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我都會中意聽，喺車度我都有播嘅。我係好睇嗰個嗰一下嘅心情咯，甚至有試過，因為好夜先揸車翻屋企，我就會播啲可能 moody 啲或者 sad 啲嘅一啲廣東歌都有。 夜夜痴纏。 咁所以就係睇我當時嘅心情去揀播啲咩歌嘅。好。我答應你們，既然我答應得，我已經決定了，如果我下次駕車的時候，我已經要長期開定這個電台，那我就不會 miss 了你這個節目。星期六二至四，我是你的後援會，記住。 我幾驚佢講不出來啊。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当你哋转紧个弯入紧去欣澳嘅时候，前面嗰个司机忽然cut线，而且仲系好危险嗰只。你见到就即刻扯火啦。但系你知道你坐喺车上面，你又唔系司机，你又唔可以影响山娜嘅情绪，所以你先留意一下究竟佢有咩反应。咁如果俾你发现山娜发脾气嘅话，咁你会做啲咩呢？A 一於早過佢鬧對方司機，撳一撳佢個火氣。B 梗係要有得山拿發脾氣啦，揸車鬧人其實都好正常嘅。C 山拿又點會有怒躁症啊？佢咁可愛，咁有愛心， 呢条问题唔存在。好啦，假設佢有怒躁症嘅話，就係 A 就係你要早過佢鬧人啦 ，B 就係你由佢唔出聲就得，同埋 C 佢唔會有啊， 冇啊，應該，我覺得佢應該唔會咁快，佢啱啱考完冇耐啫，如果有佢話佢基因本身有怒躁症噶咯 喎，唔係喎，其實我都有怒躁症噶喎， 真係咩？ 我係噶，我而家係坐的士或者坐巴士嗰個。唔係啊嘛，司機咁樣咳，即係有時可能啲即係有啲車隔離係亂嚟咁樣，我都會鬧噶。 我可 冇關事，我覺得 怒躁症俾我咁好，即係佢個怒躁症冇怒躁。你聽頭先講嘢把聲咁斯文， 係 哎呀，佢好衰嘅，佢咳過嚟，即係好唔襯佢啊呢件事。我覺得其實怒躁症，唉。浮尸啊， 系， 我觉得佢冇怒躁症，所以佢应该系有嘅。咁而我嘅处理方法系其实由佢咯， 系 啊，即系你大声个佢会吓亲佢，因为佢一路好 aware 就佢揸车嘅时候唔想俾嘢干扰到佢啊嘛。咁所以你应该唔好出声，由佢自己发泄。咁 B 咧就应该系最啱数啦。 哦， 系啊， 呢个就系你最尾嘅结论，就系、是、逆思考地， 逆思考之下再有一个小逻辑。 OK， 好啦。正確答案是 唉，咁我死啦！ 我会拣 C， 根本没有怒躁症，因为以我观察啦，到而家为止，我都几有耐性嘅，同埋都冇乜嘢啊，即系咯，几平静啊，几开心啊，揸车嗰阵时又唔会遇到啲好嬲嘅事件，暫時係啦，都幾 touch wood 都幾好嘅，啲人都好好，大家都好禮讓咁樣。好，所以我係冇呢個問題。早過你鬧對方司機，我覺得呢個都幾好嘅，即係 in case 如果我有呢個問題或者好猛陣嘅時候，如果佢咁樣咧，你會覺得佢好似幫緊你咁。其實都唔係好理嗰個道理喺邊個度，不過你會覺得佢好似好照顧你嘅情緒咁。咁如果另外嗰個就係唔理我，由得我鬧人，其實都 OK 嘅，都幾體貼。但係我係揀 C， 冇呢一個怒躁症嘅。 唔係我話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好，今日波胜嘅得分一分， 守住嗰条线咯，都系每次都系咁咯。唉，好难搞、啊。 其实你都冇期望噶啦。 冇啦，边有冇得捉佢哋听佢都。 不如你估下佢几多分先合格？ 呢条啱，跟住嚟。我谂啊，其实佢可能要求两条都得。 好，嚟啊，听一下。 我觉得六条里面如果他答啱四条，那我觉得已经是很成功的了。就这样四条了。 拜拜。 估不到跟你一起这么久，原来你一点都不了解我。我现在很生气，真的对你很失望。是这样。 是太暗了，留待发现，叫他看不穿，不过看得见。 Baby 要太快停下思念，叫他过关轻松向你冲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本港执法部门至今收到28宗港人被诱骗到东南亚并被禁锢的相关求助，14人已经确保安全，其中10人已经回港，另外14人当中相信10人可能在缅甸，4人在柬埔寨。另外，入境处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新增 WhatsApp 专线51908909。邓炳强又说，当局一方面在香港进行调查工作，同时与外交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并透过国际刑警和当地有关当局联系，希望尽一切方法营救。组织光城者七个成员涉嫌去年多次摆街站派发宣传单张和发表言论，声称武装起义是推翻政府的唯一出路。七人事后被警方国安处拘捕，当中六人今日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由16至26岁，属于首次有未成年人士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定罪。另一个21岁男被告因为还未阅读修订版案情获准押后认罪。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将案押后至9月9日听取答辩，和处理辩方提出有关判刑原则的法律争议，期间为部分被告索取惩教院所和社会服务令报告。台湾累计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突破500万宗，其中新增21925宗本土病例，再多36个患者离世。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新增本土个案以新北市占最多，有超过4400宗，台中和台北就分别有2600多宗。新增36宗本土死亡病例，年龄介乎40几岁至超过90岁，其中34人有慢性疾病。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强调，美方同台独势力一再改变台海现状，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问题上，任何国家都没有退让的余地，中方理所当然要采取行动捍卫自身正当权利，防止出现更大危机。王毅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的时候，展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赞赏法方始终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他又说，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不断加强全球安全和国际发展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呈现新的生机和活力。博纳说，法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立场从不改变，希望继续通过对话协商维护台海稳定。索马里安全部门官员说，极端组织青年党的武装分子袭击首都摩加迪沙一间酒店，至少10个人死亡。

试下啦。我最高试过几多少？我最高 你最高有试过三分嘅， 三分做咩？咁低就 唔系，好似试过一次四分啊。有一次嘅，跟住平时都系两分、一分、两分、一分咯， 都系纯粹系守住嗰条唔零分嗰条线啦，纯粹都唔知为乜啦，守住嗰条咩无谓嘅线，系、哎、有大字啲唔得嘅个人真系，次次都系咁样。 你不如下次试下。六条都是逆向思维， 同埋我醒起一样嘢啊，通常咧逆向思维头五条 work 噶，第六条咧就唔用逆向思维噶。 我想知道你平时追女仔系咪都有呢啲逆向思维定点咧？ 冇啊，我信自己啊，咁咪衰咯。原来其实逆向思维都系一种了解嚟嘅，但你首先要明白自己一定要咁样操作咯。唉，好难搞啊，真系追女仔真系好攰啊，大佬。 唔系咁易嘅，叶师傅，大家唔好喺咪后笑波成，千祈唔好咁做。就去咪前 咯，你咪后笑佢冇用，你咪前都要 咪后笑佢冇用，喺咪前指住佢嚟笑，一分两分咁样，好似 Simpson 入边有个角色，好啦，不过睇下今个礼拜啊，波城推介啲咩啦。 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呢一样嘢，其实启发自头先一开始阿一所讲，即系间屋点样装修咧。有一样嘢，我一路都好想添置，但一路咧间房都唔会有位摆到嘅。呢、這个咧就系黑胶碟机啦。嗱，你冇谂住买个黑胶碟机，咪买细细部嗰啲咩 lock 乜 lock 乜嗰啲咧？佢咪有嗰啲细部型嘅黑胶碟机嘅？你要知道黑胶碟机点样运作到啊？你要有黑胶碟。而黑胶碟大大只，即系唔同你摆 CD， 所以咧你见有啲人诶储黑胶碟咧，有成个柜摆喺度咧，其实好有型嘅。同埋你谂下，星期日下昼开住个黑胶碟机啊，跟住之后拣只碟放入去，跟住摆好个支唱针，慢慢睇住佢转下转下，攞住杯咖啡又好，啤酒又好，喺度听歌，哇，几有情调。跟住之后攞个电话拍低埋摆上网。仲可以加个 caption， This is life， 哇！成件事个观感几 fit， 所以如果你屋企系有位嘅话咧，今日真系诚意推介你喺屋企整翻个黑胶碟机，成个人生嘅层次都唔一样啊！今日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我发现啊，我哋节目啊，经常出现一个情况嘅，首尾呼应啊。头 part 我哋讲咗你嘅理想家居，无论系方向同埋入边嘅装修一样，系、啦。波盛话啊，有个黑胶碟机啊， 正啊， 真系正啊。 這 個、好啦，最近啊，小弟啊，有个亲人咧就话，喂，有个。Blu-ray 机可以俾你，我都觉得啊几好啊，但系细心同身边各位倾，佢先话唔系，你而家都冇碟啦，你何来有 Blu-ray 咧？ 个 Blu-ray 系即系真系黑胶碟机啊？ 唔系啊 ，Blu-ray 啊，即系睇蓝光碟机啊？ 哦， 系啊， 差唔多有呢样嘢啊，呢个世界我都唔记得系啦，蓝光碟机。 所以我第一下系哇正咁、啊、样，即系我觉得都好啊，即系悭翻够钱啦、啊，系咪先？但系谂谂下，系、哦、其实真系用唔着，因为我都冇嗰啲碟。好啦，黑胶碟机 最紧要系啲。 当你有个自己屋企嘅时候，啊，有个黑胶碟机，哦、so vintage， yeah. so have class， 系啦 ，have class， 译翻中文 class 有 class， 系啦，啊 class 都 OK， 系啦 ，class 啊 ，daddy daddy 啊，跟住有啲小朋友嘅嘈杂声，然后就。Baby shut the door， 用黑胶碟机听呢只歌真系癫啊！ 仲有咩啊？咩就哎呀，而家已经开始有啲同事推介一啲嗰啲幼儿歌曲啊，唔知咩 Say Sorry to JJ 咁样，系啊，我唔知咩嚟嘅， 我真系唔知啊， 我唔知咩黑胶碟机，除非佢呢啲出黑胶碟啦，如果唔 炒豆声嘅 Baby shut the door。因为你有小朋友嘛， 我而家唯一咧，你知唔知啊？我连啊买一个嘅蓝牙耳机啊，或者唔系蓝牙喇叭都要思潮上后， 點解咧？個原因係我睇啱個藍牙喇叭咧，係一個太空外星造型嘅藍牙喇叭。即系同我嗰个开啤酒罐嗰个同一个厂商嗰个系，同我有个开啤酒罐嘅蓝牙耳机同一个厂商咁样啦。咁佢有啲外星喇叭咧，就系模仿一啲太空船嘅 外壳， 即系 spaceship 嘅外壳同埋设计咁样啦。咁其中一个叫做牛魔王嘅 special edition 咁样，咁啊好型嘅，红当当咁样，蓝牙喇叭红当当，然后咧左右就有个牛角咁样。所以就是牛魔王的 special edition 啦， 个牛角是喇叭出声位置纯粹装饰嚟嘅， 纯粹装饰。 喂，而家咁劲嗰啲， 唔系纯粹装饰啫，系啦。 O K， 仲要系磁石嚟嘅，所以你有啲咩可以掹走 佢， 系啦， 就俾个小朋友掹走啫啦。呢 系啦，咁我话，不如买呢个啊，新屋嘅时候可以即系叫做即系 播下歌啊， 播下歌啊，同埋我几中意呢个牌子咁样啦。唔好啦，呢啲吓亲小朋友嘅。黑胶碟机，我等着你回来。又吓亲小朋友不好啊！ 咁冇人叫你播呢啲嘅，唔系。不过你一讲小朋友系嘅，最简单啦。 唔系啊，你其实冇地方咯。你个黑胶碟机，然后你又要再拎，同埋你黑胶碟机最大问题系咩啊？你上面唔可以再摆嘢啊！ 呢个系噶， 即系例如 公司嗰啲都系噶。 系啦，即系例如，如果买咗盒玩具翻嚟，必要时啊，我都系成个盒摆喺嗰度。咁我搭起佢，或者可能一个胶箱再搭一个胶箱，我都叫 display 到出嚟，因为玩具系攞嚟 display 啫嘛。但系黑胶碟机唔同，你仲要冧埋啲线啊，噼里啪啦嘢。你而家仲要再兴咧嗰啲入场嘅电视柜啊，其实你唔会零零舍舍有个位俾你摆个方形嘅黑胶碟机噶啦。所以其实是一件好难嘅事嚟嘅， 因为其实而家坊间有一啲即系我睇少少咧，都有啲嗰部机咧，其实老实讲真系可以唔使好巨型，同埋佢嗰啲设计已经系你可以冚埋个盖咧，一个叫做硬净啲嘅盒，你要嘅时候先搬出嚟咁。你当好似你装螺丝批啲工具箱嗰啲咁啊，可以打开盒啦。但好似头先嗰段声咧讲，最牙钉个机都真系其次，系嗰啲碟先至系最难。 哦，系系， 即系佢嗰啲碟，你知嗰个 size 几大，同埋黑胶碟机。一隻碟有啲講緊，一隻碟真係得兩隻歌嘅啫。佢 A 面一隻歌 ，B 面一隻歌， 哦， 一隻歌三 或者一隻，其實都有多啲嘅， 有啲多啲咯， 有啲可能有六隻。我哋例如我哋電台嘅 library 都有嘅， 有。但係點解我突然之間好想擁有呢？係因為我之前去朋友個 studio， 咁佢嗰部咧細細地，我諗好似一部 laptop 咁大嘅啫，佢嗰個位。咁咧，佢嗰次喺佢就好有型哦，想唔想听黑胶碟啊？冲个咖啡，夜晚凌晨两点几，咁、哦、啊、哦、食完宵夜，跟住哇攞啲黑胶碟俾你听啦咁。因为讲起话有啲歌，其实啲旧歌外国嗰啲音乐咧，你上网都未必买得到。咁佢就话我之前去英国嘅时候，入去间唱片铺，十蚊港纸就有一只咁样样，即系大量免费嘅咁。然后咧，佢攞咗只黑胶碟出嚟咧，系我哋成日都会听到 Louis Armstrong 嗰只 I See Dreams of Green 嗰只啦， 好型啊！ 嗰只声好有型啊， 系啊 ，I See Dreams of Green 叫咩名呢首歌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嗱呢只歌本身你覺得都夾黑膠碟啦，係啊， 仲有 Necking Cole 啊嘛，我讀 人哋 Necking Cole 係啊 ，Necking Cole 而最重點係佢嗰只黑膠碟點解會令到咁想擁有咧？佢話佢嗰只黑膠碟係英國買嘅， 哦， 然後嗰只碟咧嗰個封面咧，平時你咪就咁純黑色，咪有啲線咯。佢嗰個咧係一個地球嘅，類似貼咗貼紙喺度嘅。 我有好多呢啲黑膠碟咧，其實佢係會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啊，或者有唔同嘅款嘅。例如我哋唱片。library 嗰度咧，好似係有個星星形狀嘅黑膠碟嘅，即係當然佢嘅星星係中間都係圓圈嚟嘅，咁只不過四周圍佢有三個嘅即係叫做有五個三角形就造成一個星星形狀咁樣咯。 咁但係嗰個古仔未完，就係有個成個地球喺度，真係有藍有綠有白嗰只，你好似即係外太空睇緊啦。咁你咪放落去，佢咪喺度轉，好似個地球轉啦。然後我個 friend 好有型咁樣，你知唔知當時？呢一隻歌就係由一個太空站喺太空上面就播住呢一首歌，所以出咗個 special edition 就有個地球嘅。 哦， 跟住之後我聽完之後，我覺得，哦，我個 friend 本身好有型啦，跟住你又擺黑膠出嚟，又講埋呢個故仔，整埋手沖咖啡，我覺得個成件事你個人係真係唔同曬。 哦，好有層次啊！ 係啦，之後我就覺得，哇，阿爺啊！ 我哋成个节目都高档咗。Red roses too. I see the r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想自己听个黑胶而 家。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喂，大家可以试下听住耳机，摊喺张床度听，合埋眼，系几有 feel 嘅。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re like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You're listening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Radio 2. This is Backup Club. Yo. 喂，但係我覺得啊，因為草黑膠碟咧係型嘅， 嗯， 即係尤其是如果你有咁多 collection， 即係例如啱啱即係又係頭 part 咁講啦，你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幻想。在这个的即是看你设计间屋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幻想啦。例如我有幻想过是个背面是即是那埲墙啊是挂着不同的球衣啊。 哦。 你明白吗？是啦，或者可能是不同的海报啊或者剩啦，所以可能有些数码暴龙火影的海报类似这些，总之很多幻想。你有没有玩呢草机呢？其实你不会听的，你问我。 嗯。 即當然有部機喺度係贏，你做埋呢啲嘢係贏，解釋埋個故仔係贏，但都結咗婚啦，仍俾邊個睇啊？係咪先？ 嗱，仍俾邊個睇呢個係好啱嘅開嚟， 仍俾邊個睇？你都結咗婚啦，係咪先？你坦白即題外話，你估你唔結婚，你會自己買個單位咧？唔會係咪先？你都結咗婚啦，好啦，生唔生小朋友後話係咪先？好啦，咁你會唔會想？反而是有埲牆是全部都是黑膠碟鋪滿曬或者剩呢 鋪滿曬，即係 你意思是 即係我變咗草黑膠碟啊！ 我會想啊，因為其實是即係雖然黑膠碟咧，佢唔似 CD 或者你有時儲嗰啲帶啊，或者漫畫咧，佢個書脊或者個脊位係已經有設計，因為黑膠碟好薄，其實你望落去就淨係純粹一扎嘢咁樣樣。咁但係因為我見嗰啲人排得好靚，佢按顏色排咧， oh. 其實你嗰埲牆係好似有個 decoration 咁樣嘅。 係。 咁如果有咁嘅空間嘅話，咁梗係 fit 啦，即係你可以攞出嚟望下，好似攞支銅酒出嚟望下又唔飲嗰啲，睇翻落去嗰啲咧。 因為小弟對上一次接觸黑膠碟機咧係幾時咧？咁我哋電台即係當然有啦，喺我哋英文台或者呢個 Team Power Team Power 個 studio 嗰度都有 ，Youth Studio 嗰度都有一個叫做黑膠碟機。咁我以前有幫手下流程碌過啲舊歌出嚟都有嘅，有錄過例如可能係例如周記茶餐廳周老闆嘅歌曲都有錄過出嚟咁樣啦。好啦，咁但係一啲即係身邊嘅朋友，好似都有一兩個，好似有個唱片公司嘅宣傳人員係有黑膠碟同埋專儲黑膠碟嘅。 边个？即系我哋识嗰个。 识识识，今日介绍山拿俾我哋嗰位同事啊， 系老前辈， 老前辈都好系啊，都储好多呢啲旧唱片啊，剩啊。咁但系另外一个咧，最近小弟接触咧就系小弟啊日头公司嘅上司， 系 就系小弟老板咁样，佢都有两部嘅黑胶碟机摆咗喺度。咁一部好似就係你讲嗰个就係夹嗰个形状咁样。係 有 隻。係啦。咁佢有两部。一部黑色。一部白色。咁点解要买两部呢？ 有钱 嘛。因为係所以当然 要晒全套。 有钱係一个有钱係一个原因。我知道。咁第一个原因就係因为黑色佢话比较好似传统咁样啦。但白色又型啲喎。嗰刻揀唔落就买晒两部啦。好啦。咁然後呢個時候，因為有個同事就問起佢，哇，係咪黑膠碟機？佢話哦，係啊，你佢有啲電影嘅大碟做宣傳品都係整咗黑膠碟咁樣啦。 哦， 好啦，咁啊，喂，可以攞翻去聽啦，咁樣，哇，正喎，咁樣，係啊，你中意攞埋嗰兩部黑膠機翻去啊，即係攞埋嗰兩部碟機翻去啊，因為佢發現買咗翻嚟唔用嘅，即係你唔會有機會用。咁呢個係第一個啦，同埋我都有朋友咧，早排話好想買嘅。咁除咗真係一個夾之外咧，亦都有一款咧係紙盒裝噶嘛。 我有見到， 係啦，即係相對地價錢就相宜啲啦，亦都好似冇咁壓位，同埋你要棄置嘅時候， 你方便啲咯， 你都方便啲咁樣 啦。 係啦，咁但係又係嗰句，你買咗翻嚟，你真係擺咗喺度喎。所以我就一直纠结在这个位置，其实有一刻他又问我要不要的。我说我真的好像没什么用。 你又不知 道。 对。那些放在你那里又不是好 像。 是的是的。 我是买回牛魔王 Special Edition 的蓝牙喇叭就衬我多一点了。 有两只角这样 的。所以那个蓝牙喇叭 我觉得是有些人 的喜爱的。但真的用不着咯。 因为在身边的朋友觉得哪个会有和真的会用得着呢，那个卢凌他是最似。 哦，阿凌好像有一部是吧，好像有个夹仔那个咯。 是 阿凌好像有个的。 因为他真的会，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你刚刚 说他是那些坐在下午懒洋洋下午，坐在一张大班椅上面，有个碟机，然后唱针在跳，然后斟杯威士忌仔。 因为你有对象啊。 是他型给哪个看啊。 他以前可能贏俾 佢老婆睇咯，所以而家咪冇咯，所以而家咪冇咯，所以而家咪唔搞呢啲嘢咯，結咗婚啦，結咗婚唔搞呢啲嘢，今日最大嘅重點啊，就係結婚前後同埋有小朋友前後嘅分別。 大家有啲咩想做？大家記住引以為戒啊！一話咗俾你聽，有咩想做咧？結婚前 你諗清楚，結婚前好做， 你好做 曬。係啦，買黑膠碟機。如果你係單身，冇諗過結婚住嘅，買咗先，因為貴唔係好貴。其实千零二千 系有 一部，买翻去过瘾，过完瘾之后你就断咗呢条筋，咁你以后就唔会再谂呢件事。今日反而笨读兵团嘅推介，有啲咩好事想试嘅？ 结婚生仔前， 结婚生仔前试咗佢，买楼买咗先，改咗个装修，有啲咩事再转？结婚嘅时候再转，当然大前提你有钱。 就好似你老闆咁， 就好似我老闆咁啊！最尾，大家如果仲想回味嗰種黑膠嘅感覺，送埋呢首歌俾大家。 農曆七月聽靜。 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开怀，等你回来免我关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两上燕子一回来，这庭前春花为你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 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为你